鲜亮，满园春色盖不住春香。轻骑绿云窗，一抹红颜令我心空荡。提笔端香，微风轻吹过红绳。千山暮雪的悲凉，在你眉眼中荡漾。酒过三巡，未到心上。谁在身边能摇晃？你笑声不胜酒量，冥冥之中谁在吟唱？倘若院外的冷雨，任凭你爱上眉梢。谁在？